就醉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寻找共同的灯。如今踏上这归乡的路，走进了阳光，迎来了春。看到你笑脸如此纯真，听到你声音如此动人，住在你前方如此温暖，尝到你的奶酒如此甘醇。我和草原有个约定，相约去祭拜心中的神。如今迈进着回家的门，忍不住热泪激荡着心。为你牵魂。